提到了一个叫先天之耳。那么先天来的是什么呢？先天来的是人的元气，是吧？而陶弘景啊，在著作当中提到叫先天之耳，实际上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人的先天之本为后天所埋下的什么呢？一个伏笔。说白了，哎，就是人的先天的胃肠道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吧？现代医学我们研究都知道，那小孩儿，是吧？小孩的胃肠道当中啊，特别是那个母乳喂养的孩子当中啊，双歧杆菌、嗜酸性乳杆菌，是吧？干酪性乳杆菌，这些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的菌群是成人的5到6倍，是胃肠道病人的10倍甚至于20倍，是吧？那是不是肠道当中光有益生菌人就能消化食物了？是不是啊？啊，人就能这个化除宿便，不得便秘啊，不得富贵病了。显然这是伪科学的，是吧？主次你得分明啊，啊，那个益生菌也好，致病菌也好，它都是寄生在人体的肠道当中，是吧？那么微生物细菌寄生在肠道当中，对人体有益的，帮助消化，帮助分解毒素，是吧？帮助排除代谢垃圾，让人健康不得病的啊，我们把它叫有益生态菌。容易导致疾病的，是吧？让人身体免疫力变差的啊，什么幽门螺杆菌，是吧？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产气杆菌啊，产气杆菌让人放恶臭的屁，对不对？哎，那这些呢叫致病菌，是吧？当然了，还有一些墙头草、随风倒的细菌，啥意思呢？你这个对身体健康有益的细菌多了，我就帮着干好事儿，是吧？你乱用抗生素，是吧？你大量的饮酒，是吧？你抽烟熬夜，身体免疫力低了，致病菌占上风的时候，它就跟着什么呢？致病菌干坏事儿，还有这么一群呢，墙头草的啊，属于中性的细菌，是吧？那么光有细菌不行，我们常说那句话叫打铁还需自身硬，是吧？为什么得胃炎的朋友啊，你用抗生素把幽门螺杆菌杀掉了，你一停药他又活过来了，就是人体自身的细胞的活力，是吧？人自身的生物酶的活性越来越弱了。所以啊，可见啊，想拥有健康的胃肠道啊，一定要主次分明啊，就是你胃肠道有充足的细胞活性酶，有良好的新陈代谢的，是吧，活力，哎，才能让好的细菌滋生，是吧？坏的细菌被抑制掉。反之呢，你没有良好的饮食习惯，或者情志过度忧虑啊，再或者呢烟酒无度，首先是胃肠功能破坏，你破罐子破摔，你的功能坏了，那好的细菌菌群就会被破坏掉，那么致病的细菌菌群它就会占了上风啊。所以啊，养生重在根本啊，次就是这个主次要分清， 谁是主？你自身的胃肠功能是主，而肠道的这个微生态的细菌呢，它是次。换而言之来讲，你光吃细菌，你没有胃蛋白酶，你消化不了蛋白，是不是啊？你没有胆汁，你没有胃酸，你没有肠液，哎，就不能把五谷杂粮、水果蔬菜、禽蛋，不能把它化成自身的气血，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啊。是人的消化酶把食物，我们叫脾胃的运化，啊，绝对不是体内细菌的作用，啊，这个不要舍本逐末。那么，如何才能恢复人体的这个先天之耳？啊，这是三个方面啊，一个是胃肠的动能，胃肠的动力，是吧？你别老打嗝嗳气呀，你别老胃下垂呀，你别老这个什么呢？肠子痉挛呢？哎，恢复好胃肠的动力，是吧？哎，促进呢胃肠消化酶的有效的分泌啊。此外啊，我们补充点维生素，补充点微量元素，是吧？增加了膳食纤维的摄入含量之后，哎，我们适当的给肠道补充点益生菌啊，益生菌才能带肠道存活。反之，生活饮食你不改错，你肚子里喝进去再多的益生菌，哎，到了体内也都成了死菌了，是不是啊？啊，你胃肠是寒凉的啊，你或者胃肠呢老发热，你这细菌到里边它也活不了。所以啊，希望大家呢科学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人体胃肠健康，它就需要一个什么呢？叫营养组合啊，营养组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套营养组合啊，哎，是生物活性酶啊，就是 Q10 啊，加上呢调理脾脏的这么一个食疗啊，调理脾脏的食疗方案，枸杞、山药、小米粥啊，直接补脾的食补，加上 Q10， 哎，这是养胃肠的三联疗法的第一联，就是胃肠的运化能力、细胞活性酶和消化液的分泌的功能的补充啊。第二个补充呢是胃肠道益生菌群的补充啊，这个不是单纯的补一种细菌啊，这个要通过什么呢？现代的生物包埋技术啊，因为人胃肠本身就可以杀菌，这是人的免疫力嘛，所以为了让这好的细菌不被杀灭掉，到胃肠呢又能把坏的细菌给它消灭掉，怎么办？哎，现代科学技术叫生物包埋技术，是吧？三菌连珠，说啥意思啊？把这细菌呢包起来，一个是不被消化液消灭，二一个呢到肠道之后，哎，打开被子，三个菌呢互相协同啊，一方面杀灭掉有害细菌，一方面呢分解体内的毒素，是不是啊？啊，再一方面呢，哎，化废为宝，哎，来增加体内的什么呢？一些维生素的制造。啊，这叫生物包埋三菌连珠的技术。啊，这是胃肠养生三联疗法之二，叫生态益生菌群的建立。是不是啊？当然了，这里这个生物活性菌你还得有低聚木糖做载体。啊，这个低聚木糖是菌的饲料。是不是啊？你不然你单吃菌，你胃肠环境恶化，你吃再多菌到肚子里饿死了。是不是啊？我给大家讲过为什么吃人参不上火啊，因为人参补气生津止渴，它带着灭火器呢。那么胃肠养生的三联疗法的之三，哎，就是要什么呢？补充维生素啊，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啊。我们推荐大家吃什么呢？吃点硒加复合维生素，哎，这样一来呢，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吸收，哎，它就能促进细胞功能的恢复啊！你看虽然是微量的，它不像食物你吃了管饿， 而这微量元素它就影响细胞的功能。你看我给大家讲过这个维生素 A 是不是啊，抗夜盲症对吧，还说过维生素 C 抗坏血酸，维生素 D 防止人类佝偻病和缺钙啊，维生素 B 呢保护细胞膜，保护细胞膜是吧，维生素 E 呢延缓细胞衰老，增加细胞弹性，还有不少人把它往脸上抹，别把这维生素当化妆品啊，它是给细胞吃的能量，一定要入血的啊，一定要通过胃肠吸收入血的，这大家要了解掉啊。这是给大家讲的咱们这个胃肠养生三联疗法的组合啊，生物活性酶加脾脏调养加益生菌群补充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这么组合。还有人问我说这个啊，吃这个辅酶啊，吃这个生物活菌的时候能不能用热水啊，甚至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必须得用40度的水和体温一样啊，50度60度的行不行，我告诉你啊，活菌在你肚子里活是吧，难道人发高烧的话把菌都烧死了吗，人发高烧能把病烧死，反而能扶住正气是不是啊，所以啊喝这个 Q10 喝这个活菌这个水冲泡这个水啊，就是你喝着不烫嘴是吧，人的嘴是最能耐高温的，40度50度是吧，咱们品茶60度都能喝得了啊，所以那个水别高过60度啊，你不烫伤就可以了，你不烫伤就可以了啊，而且越是温热的水反而有助于什么呢，这个菌的活性的这个激活。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说了胃肠的养生的三联疗法。什么叫三联？一则增加胃肠的活力，这个胃肠的活力一个是胃肠的动力，再一个呢就是胃肠的消化酶它的一个什么呢，食物的消化的活力。那么三联疗法之二，它是一个有效的辅助，是肠道益生菌群加肠道益生菌营养饲料的补充，也就是让我们肠道对人体有益的细菌啊，嗜酸性乳杆菌、肠双歧杆菌、干酪性乳杆菌，既不被生物活性酶破坏，又能在体内有效存活啊，加上低聚木糖、低聚异麦芽糖，这些都是活菌最爱吃的饲料，对不对？所以呢在肠道当中，活菌的增殖数量、益生菌的增殖抑制有害菌的存活，这样的话就是杀菌不用药，用细菌来抑制细菌，也叫以菌杀菌法，对不对？所以呢好多朋友那个浅表性胃炎啊，幽门螺杆菌感染啦是吧，老是跑肚拉稀、大肠杆菌过多啊，老是放恶臭的屁是吧，便秘不通，肠道的活菌环境在不断改变是吧。第三个呢胃肠有了动力，肠道的微生态的益生菌的环境在改变，有害菌在被抑制是吧，那么点睛之笔也就是人体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有效吸收的补充，以来增加人体的整个生命细胞的代谢是吧，抗坏血酸是吧， 以及呢促进人体的什么呢，这个激素合成的维生素 E， 促进钙质吸收的维生素 D， 保护肝脏，解毒排除垃圾的硒，以及改善细胞环境抗细胞突变的啊硒的全面的补充和利用。哎，这是咱们把胃肠养生三联疗法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啊，温故而知新嘛，是吧？那么既然呢大家了解了啊，打铁还需自身硬，你外界给再多的东西，哎，不如自己练的一身好功夫。所以呀，养胃肠的核心还是恢复胃肠的本来的功能。换而言之啊，我们不用往肠道里补充有益的益生菌，我们不给肠道增加维生素的补充，我们单靠吃饭，是不是啊？哎，我们不补细胞的活性酶，我们的胃酸啊、胆汁啊、胰液啊、胃液啊也能有效的分泌，说这个靠什么呢？哎，听我节目的朋友知道，人有元气，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所以元气啊是我们从父母那儿得来的一罐子本源之气，是不是啊？在我们小的时候，这罐子本源之气滋养着五脏，是吧？让我们换牙齿、长个子、学知识、有力量啊，补养脑髓，是吧？丰富思维，这叫元气宜养五脏。但是元气它可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吧？元气在滋养五脏的时候它在消耗啊，它在消耗。尤其是人到了成年之后啊，人到了成年之后，是吧？我们拼命的工作，是吧？努力的学习啊，甚至工作有不顺心的事儿，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生气再和朋友们喝点酒，再喝点闷酒，对不对？哎，有的为了让孩子上大学，是吧？交那个学费，我们再多做份工作，是吧？再加点班儿，啊，还有那个女同志，是吧？啊，生孩子，甚至孩子晚上要带孩子，白天还得工作，你看，所以啊，又会耗伤我们的元气。所以啊，打个比较恰当的比方啊，元气啊就好比我们的父母，年轻的时候是父母养育我们，那么我们长大了呢，父母老了，是吧？是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去吗？不是的，是吧？父母养我们30年啊，我们难道不能回报他60年，让他颐养天年吗？啊，所以反哺之恩呐，啊，中国人，好多人说中国人不懂信仰，我说你是不了解中国文化，啊，所有中国人骨子里，你没上过学、没读过书的人，他骨子里也有这个孝道的文化，也有善恶因果的文化，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信仰，是不是啊？啊，所以中国人最大的，啊，最真诚的信仰就是孝道，啊，以及呢，因果有报啊。那么，人到成年之后，元气已经开始亏损了，啊，开始亏损了。说那怎么办呢？哎，五脏要反哺元气，是吧？五脏如何来反哺元气啊？哎，晚上优质的睡眠，啊，睡几觉起来。说什么叫失眠呢？不取决于你睡多长时间，睡觉睡觉能睡着能醒过来，醒了有精神，那就叫睡觉。所以失眠症不看你睡多长时间，是看你醒了 有没有精神。精者肾之藏也，神则心之藏也。所以睡觉的本身是心肾相交，养肾精，和心神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心肾相交这个过程，水火相济的过程，哎，就是给元气添灯油。睡醒了觉，早晨眼睛亮，浑身轻松不疲劳，那就是给你的元气添灯油。所以呀，补元气第一方叫睡好觉啊。所以为了让大家睡好觉，哎，我们给大家讲了啊养生的三大基础疗法，是吧？也就是早晨的醒脑三式，加晚上的木桶浴足，加上壮督推任，是吧？你可以叫三大基础疗法，也可以叫什么呢？养生五式，或者叫养生六式，是吧？你泡脚算一个，你推任脉算一个，你壮督脉算一个，再加上醒脑三式。所以养生不是凑数，是吧？说数越多越好啊！我们学那个时常事物，是不是啊？啊，是这个乾隆养生这个四二十八字是三十六字真经，你就这个别故弄玄虚，是吧？泡脚促进睡眠啊，泡脚促进睡眠，是不是啊？推任脉促进阴阳相济，促进心火下行。爱上火的人一定要推任脉。而我火力不足，火力不足的人除了推任脉还要什么呢？揉关元啊，气手丹田嘛，早晨起来壮督脉，艾灸命门，这是养你的阳气，是吧？阴收阳什么呢？阳展，阴是往回收的，阳气是往外展的。那前提条件什么呢？你那壶盖打没打开呀？是不是啊？醒脑三式，开五脏之窍，开任督之门。哎，这是咱们三大基础疗法，养生三式加壮督推任加木桶浴足啊，这是养生的外练法，稍微上，哎，所以这是元气一饱啊，一定要从心肾相交，从高质量的睡眠这儿来啊。当然了，元气的补充还离不开什么呢？后天脾胃的气血生化啊。自古呢，中医便有得胃气者生，失胃气者死的说法。所以你有没有胃口啊？啊，你戒饭知不知道饿呀？啊，所以元气二饱啊，胃气足啊，就是人知道饥饱啊，人不知饥饱的时候，你那元气就开始泄露了啊。那么养生元气之三呢，啊，就是你能满地跑呗，是吧？所以养生啊，不能自掘坟墓，是吧？违背科学规律的方法，它伤的是身体，是吧？老祖宗早就有这样的教诲，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吧？所以为了让大家方便记忆，我就告诉大家，你春天秋天昼夜平分的时候，你就是早六点晚六点，是吧？早六点就是早六点前后起床，晚六点是过了晚上六点呢，就别锻炼了，就休养生息了，是不是啊？哎，那几点睡觉？九点、十点，别超过十一点，是吧？那么总结起来，你到冬天了，你到冬天了，你就八九点钟看完新闻联播就睡觉；你夏天了，你就十点多钟睡觉；你春秋两季，你就九点多钟睡觉。是吧？我说的这个都是北京时间，按着什么呢？哎，子午流注，按着十二正经十二个时辰给大家大致的概括。那么具体的方法，那你说我阴天，今天阴天下雨，那我睡得早点呗。啊，你说今天大晴天，太阳出来的早，那我起得早点呗。所以养生是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法则。所以养生啊，要有自保的功能啊，自保的功能。这今天给大家说了元气三件宝啊，元气三件宝。其实我们的核心，哎，是要给大家讲什么呢？就是如何恢复人的自然存活、颐养天年的生命功能。那么既然 胃肠，是吧？胃肠是后天之本，脾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的源泉，是吧？我们吃再多的这个益生菌，你不是成袋吃吗？我们成什么呢？成碗吃，往肚子里吃的益生菌，你那个菌它也消化不了食物。这大家要明白啊，我们喝酸奶也好，我们补的生物活菌也好，你这个菌消化不了食物。那么真正增加气血生化，真正的给元气添点这个什么的灯油，别把元气搞得灯枯油竭了，那么一定是恢复胃肠生命的本来的功能。那么胃肠健康，如何恢复胃肠的生命本来功能？是不是啊？胃是干什么活的？是不是啊？脾是干什么活的？大肠是干什么活的？小肠是干什么活的？人整个消化系统的七道门，它在整个胃肠道的什么呢？调理养生，是吧？激活的过程当中，这七道门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是吧？食道炎为什么反流？反流刺激完了为什么水肿？反流性胃炎时间久了为什么容易出现黏膜破溃？哎，这里是胃肠活力的体现，是吧？胃的活力就是提供动力，脾的活力把你吃的植物蛋白化成人需要的免疫球蛋白和动物蛋白，就是它的化的能力。土化万物嘛，为什么搁砂锅炖食物容易吸收，你铁锅铜锅煮的东西它不容易吸收，是吧？科学家说红外线，其实我告诉你叫相似相融，是吧？有的人为什么干吃不胖啊？啊，小肠的受纳之官它吸收的活力，是吧？那有的人说我这面老便秘，那面没胃口，一张嘴恶臭放屁，那更是什么呢？熏的人睁不开眼睛。你大肠里边产生毒素了，传导不通，传导不通，那就跟护城河发臭一个道理。所以大肠者传导之官，大肠的便秘，血虚便秘，气虚便秘，可不是你吃点泻药就能解决的，一定是恢复大肠的它的传导的能力，是不是啊？那都大便干结，打开塞肉都下不来了，那肠子都不动弹了，你以为你活菌倒进去，你这个细菌它就能让肠子蠕动吗？所以恢复生命本能，脾活胃活，大肠活小肠活。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这个木克土啊，咱们先从克讲起，再讲生啊。啊，木克土。这个土，木来克土，土呢，土克水啊，这是脾肾啊，脾肾调和的养生之方。张仲景啊，讲究的叫理法方药，所以空讲养生理论。啊，没有具体方法，不针对具体病症，那叫纸上谈兵啊！啊，理说理啊，法哎讲方法啊，方啊给你食疗方导引术啊，药啊说药食同源啊，说这用中药上品啊而制成的食疗保健啊，调养五脏。啊，调养五脏。这脾和肾啊，脾和肾，肾为先天之本啊，脾为人的这个后天之本，是吧？我在讲这个培土生金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家讲过这脾的重要性了啊。五谷之海，气血生化的源泉，主人一身之营卫 啊，好多人都说免疫力啊，免疫力啊，免疫力如果分个内外，内在的叫营血啊，内在的叫营血，外在的抵抗力叫胃气啊。你看脾主营胃，所以中医把脉那怎么说了，叫得胃气者生，失胃气者死，是不是啊？现在这医生啊，他都不敢说啊，不敢说。哎，你看那个古代那个医生啊，不但要知你疾病啊，要知你健康啊，还能知你生死。哎，怎么知啊？脉条上见，是吧？脉条上见，是不是啊？哎，你看那老夫子，孔老夫子啊，跟学生说啊，不知生焉知死。这是古代的圣贤啊，对死的认识，是吧？啊，你看医生啊，你到了张仲景，到了华佗、扁鹊这个水平，哎，不但要知生啊，更要知死，哎，这是医生了不得的地方。但现在你跟谁一号脉说，哎呦，你这死脉，是不是啊？绝脉啊，再活三天人没了，你敢跟人那么说啊？人都得仪器检查一遍，完了实在没招告诉你啊，准备后事吧。这是现代仪器，是吧？你古代脉条一摸，那就是 CT 核磁，是吧？就通过脉象就知道你人的五脏什么样啊。而这胃气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叫得胃气者生，失胃气者死啊。所以自古叫民以食为天，是吧？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就在这儿呢。哎，所以说啊，人能吃啊，不管你吃饭呢还是吃药，你才能把病吃好。你这人一旦吃不了了，药也进不去，饭也进不去了，这命不就玩完了吗？啊，所以这脾胃后天之本，是吧？肾为人的先天之本。那么脾脏五行属土啊，肾脏五行属水。肾叫主水纳气，是大江大河，是吧？阴阳大天气，是吧？这是肾。而脾胃呢，啊，脾胃就没有那个肾那么壮观了啊。啊，脾脏五行属土啊，它主一切水湿肿满。你看这都是小水，哎，是湿土啊，是湿土，是不是啊？这湿土它能长草，那干土沙漠，沙漠化的土面呢长不了草，寸草不生，那是死土啊。所以为什么萎缩性胃炎，是吧？这个胃黏膜常化生，那叫胃肠土地沙漠化。所以那个病为什么要命啊？因为那土地是死土啊。所以什么你糜烂型胃炎呢，溃疡型胃炎，你别怕，嘿嘿，你那个胃有水啊，有水就死不了。哎，所以没有水的土叫不毛之地啊，有了水的土，这土叫湿地，是吧？现在叫湿地，哎，它才有生命。哎，所以可见呢，这土来治水，不是说我土眼睛里不揉沙子啊，一点水也不要。哎，你只要有水的土才是活土，没了水的土那就是不毛之地。而这水土不单要有水，还得有什么呢？阳光啊，还得有阳光。哎，你得是温暖的土啊。你说我这土是北极的冻土，那麻烦了啊，冻土也长不了庄稼啊。所以说你看现在那个女同志啊，不孕的特别多，是吧？好多人问我为什么现在女人不生孩子啊，简单，寒啊。女人是土啊，是不是啊？男人是粮食啊，种庄稼，种粮食你长庄稼，为什么不长了？哎，有两块土，是吧？这一块土呢就是什么呢？寒冰之土。哎，所以说你看那女同志那白带老跟蛋清似的，叫宫寒不孕啊。宫寒不孕吃什么啊？吃这个艾服暖宫丸 啊，爱抚暖宫丸。那有的人说我没有啊，是吧？我没有宫寒啊，没有白带清晰，是吧？甚至没有白带，啊，这人就瘦，嘴唇老裂，是不是啊？老上火，老慢性炎症，这就是个燥土，啊，这就是那沙漠之土。那这样的人怎么办呢？哎，你就得滋阴，哎，滋阴，滋阴润燥，而不是吃泻火跑肚拉稀的药，啊，吃点健脾丸，啊，吃点黑芝麻，吃点核桃仁，啊，吃点滋阴的食疗啊。你包括现在人吃那个阿胶，啊，有的人说，哎，阿胶是补血的，啊，说这话的人没文化。阿胶就是驴皮用阿水的井熬的，是不是啊？那你家吃饺子是拿驴肉馅的饺子好吃，还是吃那个驴皮果冻好吃？你对不对？所以这最简单的道理啊，所以这个阿胶不补血啊，说阿胶补血的人都是没学过中医文化的人。阿胶是滋阴润燥，是收敛，叫以皮养皮，所以吃阿胶美你的皮肤，美容的。哎，但是它是寒凉的东西，所以脾胃不好的人吃完阿胶跑肚拉稀，是不是？那什么是补血的？哎，以肉补肉啊，健脾的是补血的。哎，小米粥啊，黄瓜子粉，是吧？包括这个什么呢，哎，葡萄籽提取物，就是种子是生你脾胃的，这大家把它搞清啊。包括我们讲黄牛肉是补血的啊，因为脾主肉，肺主皮毛，所以说你皮肤粗糙的你吃阿胶行，脾胃寒凉的人别吃啊，越吃越凉啊。所以中药这东西用对了，叫方对半碗汤啊，一碗小汤药喝也半碗啊。方物一车草，你吃不对就是烂草。所以啊，在这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在这碰撞着啊，啊，水土啊，这水土啊，说说这脾胃，我们讲要讲给大家讲三大类疾病，是吧？啊，一个是什么呢？结肠炎，就是那跑肚拉稀的结肠炎，是不是啊？哎，二一个呢，要说说什么呢？哎，就是肾衰。哎，这个可是半条命啊，包括那个得痛风那个啊，脂肪肝得痛风那个，对吧？最后都是伤肾啊，伤肾，包括长湿疹啊，长湿疹。再有呢，第三个我们就要讲女同志那个妇科病啊，脾主剖宫嘛，这女人呢生孩子是大事，传承嘛啊，你这个土地最起码别说丰收，你最起码长个独苗，得长个庄稼，对吧？哎，这都是我们在讲脾脏和肾脏的养生。哦，还有女人那个更年期啊，更年期是跟肝肾有关啊，但是也和脾也伤了脾啊，你包括供血呀 啊这也伤了脾啊。所以这当先天之本的肾啊碰到了后天之本的脾啊，这水土啊，人养生的水土相克相生里，这里边就有大文化了啊。大文化就得慢慢说慢慢唠，就别急啊。今天先说了一个什么呢，叫爱抚暖宫丸啊。说这个方子呢，跑肚拉稀的结肠炎也是这么吃的啊，也是这么吃的，但条件啊，你是虚寒的结肠炎。什么叫虚寒的结肠炎？一吃凉的就跑肚拉稀，对不对？哎，你说我吃辣椒就跑肚拉稀，那不是啊，那是湿热啊，那就反了啊。所以结肠炎也有热的和寒的啊。当然了，结肠炎的人吃点双歧活菌啊，调一调肠道的菌群环境，再配合脏腑调养啊，那作用就更好，是吧？啊，所以啊，这病啊不是一天得的啊，所以病呢也不是一天治的啊。那怎么办呢？哎，咱们就日复一日啊，年复一年，养生知识慢慢讲，养生方法慢慢学啊。同时呢 哎，我们的中医健康管理方案，三个月为一个保健周期啊，咱们内在五脏慢慢调，是吧？7到15天一个小变化叫一气，是不是啊？45天到90天一个大变化叫一节或者叫一季，啊，一节是45天，我讲八节嘛，是不是啊？一年八节，一节45天。一季呢，一季90天，春夏秋冬四季，是吧？一个完整的健康养生周期啊，你像这年轻人养一个季节就可以啊。你说我70岁了啊，脑萎缩啊，记住啊，一个大的保健周期叫一岁啊。什么叫一岁啊？就是一个春夏秋冬，就是一整年啊，一整年。而三年它对于常年的慢性疾病才是一个理想的调整过程。正所谓慢病还要慢法医啊，千万不要急昏了头，是吧？叫欲速则不达啊，希望大家明白这个理儿。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羚羊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给大家伙说这个养脾肾啊，养脾肾。脾脏啊是人的这个后天之本，这个肾呢，肾是人的先天之本，他俩有什么区别啊？是吧？说你的先天之本是父母爹娘给的，而你这后天之本呢，是自己吃喝拉撒造的。所以往往啊，我们改变不了先天之本，是吧？我们能改变的都是后天啊，都是后天。所以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明确啊。他说，既然这先天之本都改变不了了，那中医还要忙着补什么肾呢？哎，我们古代的医家告诉大家，这个补肾呢，是在续命，是吧？先天之本补不进去，但是可以减少它的消耗，减少它的伤害啊，就像我讲元气似的啊，我们喝牛肉补气汤方，补元气之阴血，以人补人，养细胞核的能量，清除了自由基，减少血管动脉硬化，身上的老年斑也越来越少，保持人血液的清洁，血管的年轻啊，给人的生命的活力啊，人天天精气神神的，没有疲劳感，年轻态呀，是不是啊？这就让人越来越年轻态。说你把元气由原来的半罐子补成一罐子了吗？补不了，只是减少元气的消耗，只是让五脏生化的气血给元气培元固本。所以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所以先天的东西是改变不了的，只能省着用，是吧？只能减少浪费。那么调脾肾啊，你看中医补脾这儿，是吧？《伤寒论》啊，张仲景啊，在他的这个《伤寒例》里边说到，说什么呢？是吧？说健脾一定要利尿，说小便不利何以健脾，是吧？你看现在普通人他就理解不了，说健脾是管吃饭的，管气血生化的，是吧？管人长肉的，你这和尿不尿尿、小不小便什么关系呢？哎，这儿呢，我给大家伙说道说道啊，脾主的是湿土。所以无水之土是沙漠，那是死土，是吧？这土啊，如果被水灌多了，那是水田， 是吧？能长水稻，长不了小麦。就像洪水一淹了，那庄稼就绝收了，庄稼就泡死了，你对不对？哎，所以呀，这没有水，土干沙漠，水太多就成了和了稀泥了，是不是？所以那怎么办呢？哎，古代呢有大禹治水的故事，说难道我们大禹王是吃饱了闲着没事儿，拿个锹去挖河沟和泥玩吗？是吧？非也。其实大禹王治水的故事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啊，说明我们的祖先，是吧？我们的这个先人呐，他们那时候就是一个农耕的社会，是吧？你包括咱们国家现在兴修水利，说修水利是为了渡船吗？是吧？啊，非也。其实兴修水利的根本还是为了农业生产，是吧？还是为了农业生产，是吧？挖条水沟子啊，把水引过来，叫水到渠成啊。这替地旱了啊，今年呢下雨下的少，好用这河里沟里的水浇田地，叫土得水而润，这土地才能长庄稼。说今年雨水大啊，就开开沟，把那河田里的水放到水沟里，把它流走，叫泄洪，泄洪保庄稼。哦，可见，你看，人世间的这个河流水道，它调节着庄稼地儿的旱涝。说我们祖先怎么这么聪明啊？是吧？是这样的大智慧从哪儿来的呀？啊，它是从我们身体当中学到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伙你注意啊，你说但凡那个大胖子，你但凡那个结肠炎跑肚拉稀的，小便不利，是不是啊？那水湿都在脾胃在肠子里油里挂着，吃个大将军肚子没有尿。反过来你看那瘦鸡嘎啦的人，干吃不长肉的人，大便畅通不说，吃完饭哗哗尿尿，是不是啊？水道畅通，是吧？包括人那个大便燥结，它也跟小便是有关联的。这个就是人的水液的气化。水在身体当中有三条道，是吧？我们老听众笔记本上都有，对不对？哎，我给大家讲过脾肺肾三者之关系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啊。脾为肺之母，是不是啊？肺为肾之母，是吧？这老娘仨什么关系呢？啊，肺为五脏之华盖，肺出天气，所以肺啊是天上飘着的云，是不是啊？肾呢？肾五行属水呀，是吧？肾出江河，我们的地下水，我们的江河之水，这要藏得住啊，是不是啊？你看你到那个哪儿，到济南，到济南趵突泉啊，只要那泉子水一喷，那当地的百岁老人他就说了，哎呀，今年是个丰收年，趵突泉一喷吉祥年。怎么的呀？地下水上来，趵突泉才能喷水。你反过来呢，你一到趵突泉的泉水干了，那老人又说了，哎呀，今年是个灾年呐，得备粮备荒，别吃不饱。当然他这是老思想，是吧？但是也道出了什么呢？泉水也就是地下水的升和消，它和年景之间的旱涝之间的关联，对不对？所以地下水就是地球的肾，江河湖海就是地球的肾，这是地下行水。天上有肺，地下有肾，那脾在哪儿啊？啊，脾胃中州啊，脾就是我们肥沃的土地，是不是？所以好多医生老告诉你病遗传，就是告诉你改变不了宿命，是吧？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这得有1500多年吧，是吧？我们的古代圣贤就能说出这样的话。和现代人说，哎呀，我病全我爹我妈给我遗传的， 和这样的什么呢悲凉凄惨不求上进啊，但求病死的无能之辈，那真是天差地别。所以养生不是告诉你认命，养生是告诉你要把健康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怎么把握？是吧？你是个医盲，你是个健康的外行，你怎么把握健康？我给您做好服务，给你说好知识文化，让你懂理明道，别走冤枉路，是不是？富贵病怎么得的？是吧？祖国中医传统文化告诉你了，是吧？吃饭没饥没饱，伤了脾，是吧？干活没日没夜，伤了肾；忧虑过度，伤了肺，是不是？哎，所以啊，天地要丰收，农民要丰收，天气得好，是不是啊？地下水，地球里水得足，土地得肥沃，人想不得富贵病，你就得调好脾肺肾三脏，是吧？肺出天气，是吧？肾出地下水，脾呢？脾出肥沃的土壤。所以补脾肾是调富贵病啊，是预防脂肪肝、痛风这样富贵病的核心的关键。说徐老师，我们明白了，是吧？脾脏干好活，这土地啊就不旱不涝，是吧？为了保证这土地不旱不涝，是吧？那这肾精就得足，就你这河流灌溉的时候你得有水，泄洪的时候你得通道，你别我一泄洪，你那个洪泄洪道堵了那不行，把水憋住那不行，是吧？所以调脾肾，养脾我们就是健脾，补肾当脾脏碰到肾脏的时候，是吧？健脾放在早晨，补肾放在晚上，是吧？那我们还给大家讲过呀，当脾脏碰到肝脏的时候，哎，疏肝放在早晨，健脾就放在晚上，是吧？这叫因时因地制宜。你肝脏碰到脾脏，早晨疏肝，晚上健脾；而你脾脏碰到肾脏，你早晨健脾，晚上疏肝，是吧？这是五脏搭档。哎，当然了，有的人说我图方便，是吧？徐老师，我半条命，我一身的病，你五脏六腑一起调呗，一起调叫浪费，是吧？就要给大家讲了，是吧？老人呢，养育儿女叫偏疼儿女不得计，啊，你越疼那个儿子，越不会给你养老，是不是？哎，所以对待儿女啊，要有父母的博爱，是吧？你别偏心眼子，当爹当妈偏心眼子这个事儿是最不好的，但你说不偏的谁也做不到。回过头来呢，你